都已經跟他講了叫他不要搞的了，即是不要再選立法會了，所以他在區議會的層面就等你養衰一鑊，等我們那班反對派可以熱烈彈琴熱烈地唱一鑊，跟住立法會乘機勾埋你，這個是他的部署來的老公，但是沒有理由你冚不掂鍾樹根的嘛，是不是鍾樹根都很實際的人來的嘛，你都可以搞得掂劉江華安撫他咯，為什麼你不可以安撫到這個鍾樹根呢？ 他真的找不到位置，不你不是找他做一個什麼，做 page admin 咯，是不是？即是你新媒體是他是他強項來的嘛，每個人都即是都有他自己那個可用之處嘛。 不得的，大佬你堂堂一個建制派的第一大黨，日日在這裡玩這些爛 get， 還有在 這裡即是。你不是民主黨搞個創媒部咯，得的。我哋都搞緊啦，其實都點解你唔俾阿 c h i g a n 去做呢呢樣嘢係咪，即係呢一個 唔係呢個係我另外覺得好奇怪嘅，因為好多時候我哋分析建制派呢能夠有呢個 discipline 同埋 control 呢，所謂有呢個紀律同埋呢個控制呢，係建基於咩呢？建基於建制派係有龐大嘅資源㗎嘛，唔單止係錢嘅問題，我講緊亦都喺個職位上面係會容易係安撫到啲人，即係嚟話 Anthony你都做咗四年或者八年，即係兩屆啦。喂，咁讓下啲後生仔啦，係咪？我梗有位安撫你噶嘛。我亦都有足夠龐大資源。我點解安撫唔到鍾樹根呢？嗱，你叫佢做局長，你冇人搞啦，當然係嘛？即係鍾樹根大佬，即係你即係日日喺度棟篤笑咩玩係咪？唔 得。 即係雖然我哋即係都已經好苦悶嘅啲生活，咁梗係唔得啦。咁你揾啲虛位全國政協嗰啲屌，佢唔會成日出事嘅，你揾得唔得啊，大佬？ 代份乾身。 唔係咯，揾個老細，即係當顧問費，唔使做佢老細啦，係當個客啦。俾個顧問每個月俾幾皮嘢佢咁得唔得啊？ 唔係，其實 補償翻個損失， 補償容易啊！你尤其你見到而家你即係嗰啲即係國企中資啊，喺香港搞咁多上市公司，咁佢哋都要揾一啲即係叫做係 director 入去噶嘛，係咪？即係咁呢啲其實係可以 失嘅。Executive director 係咯，大把啦，其實點解分唔到啫？即係當然， 喂，就算啊，嗰啲 Executive director 喂，話曬佢做個立法會議員啦，做個區議員啦， 做咗顧問噶， 唔係咯？咁你一個月俾一萬蚊佢，兩三間，咁啊三四萬啦，兩三萬啦，咁啊再加有佢自己開間顧問公司，唉，每個月屌求其有咩走嚟問下你，咁又攞幾萬啦，唔係咁啊錢可以解決啦，係咪？再位嘅，屌咁多前個政協嗰啲，屌送個位俾佢搞，唔係我奇怪在於呢樣嘢咋，唔係話應該咁樣攤派嚇，唔好誤會我的意思啊，而係在於點解你唔去做呢樣嘢咧？鍾樹根乜事是唯一一个是紧跟老共路线的人咁耐是完全得不到补偿和赔偿呢？ 喂，这个要找胡瑞山，要找你工党。 喂，所有人都做到这样东西，为什么唯独是鍾樹根是完全就是当卫生巾一嘢就劈了他呢？我真的不明白。解釋唔到喎呢個現象， 所以真係我哋為呢個黐根鼓與呼，係嘛？唉，所以你話即係幾殘酷啊？ 咁啊，政治從來係殘酷噶啦，係咪？呢個世界冇永遠嘅朋友，冇永遠敵人，只有永遠一樣嘢就係利益嘅啫。你有能力嘅，你咪交換多啲俾人，所以啲人咪聽你 control 咯。under 你嘅 discipline 咯， 唔系我谂或者佢都真系得罪咗啊，即系柱根啦，唔系柱根你得罪咗啊琼子啦， 琼子噶啦，如果呢个 order 咁重要嘅，点会就系琼子落啊？佢都爆出嚟啦，第一元老唔妥佢，第二就一定系西环啦，一定系西环落 order， 但系西环冇咁蠢噶嘛，落得呢个 order 一定有嘢交换嘅，点解钟树根冇咧？或者系唔够咧？是吗？要出嚟再讲数呢？所以你话下个礼拜你叫佢嚟，佢肯嚟就证明未讲掂数，唔肯嚟嘅话呢，淨係食宵夜嘅话呢，证明已经讲掂数。 屌你真係，你真係。 我都估到佢呀。 唔係呀，你咁样讲我哋都送上门呀。即係变咗就係话佢同我哋有偈倾呢，其实係佢嘅筹码嚟嘅，你明唔明白呀？嗱，你再唔包，你再唔俾，你再唔搵位安置我嘅话呢，我就上大军阀。係咪搵呢样嘢嚟恐吓呢一个琼子呀，大佬。你明唔明白呀？嗱，我而家去呢一个呢，一仔呢都系一个下前奏嚟嘅啫。係咪喂，等于呢一个呢金仔去恐吓呢一个阿特朗普咁样，喂，上大军阀先至系洲际导弹啊！你明唔明啫？好咁啊，喂，有一位仁兄，喂，有一位哥啊，即系货金啊，我哋50蚊啊，阿 Terence Wong 啊， 多 谢你。咁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